晨曦，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 你瞎说什么呢？ 晨曦，你要不 动，就算被克，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但是如果现在分开，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126集。沈西放下手机，看到某位清华老师喝茶运气，开口一副打算长篇大论的样子，赶忙开口。 不好意思啊，可以长话短说吗？我安排失误了，定的清华四点，北大七点，等一会儿得出门续摊呢。北大招生组说他们已经到了，就在对面那个泰国饭店里等着呢。我想着吧，别让人一大堆在那儿干等，等太久了也很不好，所以我七点钟就要离开这儿了。北大招生组那边还饿着呢，别饿坏了。 沈西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善良。晚上九点半，沈西总算是与北大那边谈完，心急火燎地回到酒店。昨天半途而废，他便咬牙又把房间续订了一天，叫夏九家从外公家坐车回来。他们两个比较独立，彻夜不归也没问题。刷卡进房间，沈西看见夏九家在洗紫葡萄，他一颗一颗的揉过，手指长长的细细的，又把水从碗里沥出去，反复冲洗几遍，最后将碗放在洗手台的边沿，用毛巾擦手。葡萄颗粒饱满，还挂着水珠。夏九家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 T 恤，一条普通的白色裤子，看着干干净净。沈西走到他的身后，伸手搂住对方腰腹。 跟清华谈妥了吗？ 还没，不过清华诚意很足，明后天再要点资源，比如大一就有资格进实验室，也就差不多了。及时收手也别太恶毒了，能感觉出来他们非常看重科创大赛的奖，还问为什么没有参加自主招生。 你怎么讲？ 我说参加自主招生还得跑去北京，不想离开 CC， 主要是不想离开对象嘛。想的话。 扯淡。 真的，而且三月报名四月出评，高考后才出试复试，干嘛参加啊？又不是考不上。夏秋佳把手指擦干，端起葡萄走进房间，把它放在茶几上，自己坐进沙发，扯下一颗，把葡萄肉挤进到嘴里，伸手指着某个方向。 沈西，把书桌下垃圾桶拿来。 沈西哦了一声，将垃圾桶放在夏秋佳右脚旁，在另一边坐了下来，跟着一起吃起葡萄。夏九家见沈西常常抻长胳膊扔葡萄皮，觉得费劲，要把垃圾桶放到两个人的中间，被拦住了。哎，别，不想被隔开了。 垃圾桶而已。 夏九家吃了七八颗，而后手指突的一滑，一颗挺大个的紫葡萄掉下来，正好从夏九家的 T 恤领口落了进去。夏九家只觉得胸腹之间一凉，肌肉一缩，急急忙忙地掀衣服，想把葡萄给取出来。沈西一按他的手，哎，我来。沈西翻身离开沙发，直接在夏九家面前半跪了下来。小茶几是圆形的，并不碍事。夏九家没有想到，沈西并未撩起他的 T 恤下摆，两手反而在他两边腰侧一揪，让 T 恤下摆箍在身上，葡萄掉不出来。接着沈西凑前隔着 T 恤， 双唇一张，含住对方衣服里的那颗葡萄。沈西又用牙齿轻轻咬着，隔着 T 恤布料，用舌尖舔着那颗葡萄。葡萄本就带着水珠，这样一来 T 恤上便晕开了水渍。 好了好了，吃到了，拿出来给你吃。 他明白了，既然落到了自己身上，沾了自己的体温，沈西肯定是想吞到肚子里面。结果他还是太低估对方了，只见沈西的上下颌突然一合，葡萄皮顷刻之间受压爆裂，汁水喷出溅开，下酒家的白色 T 恤肉眼可见的湿透脏污。他忍不住大叫一声： 沈西！ 沈西吊起眼睛看着下酒家，勾唇一笑： 没事儿，等会儿老公给洗啊。 说着掀起 T 恤下摆。因为下酒家是靠着沙发背儿坐的，葡萄正好落在两边胸肌中间，被胃卡着没有往下滚。此时葡萄汁液蜿蜒向下流淌，划过上腹，落进肚脐的凹处。沈西凑近，他伸出舌头先卷起那颗葡萄，咀嚼了两下，看了下酒家一眼，扯过垃圾桶，扑的一下将皮和籽吐到里面，而后是汁，光舔弄不干净，还得吸吮。夏九家耳朵中听到滋滋的声音。沈西一路向下，最后用舌尖将肚脐凹陷中的汁液挖出喝掉。夏九家的全身好像都要爆炸了，拖鞋早已不翼而飞，用绷直的大脚趾在粗糙的地毯上来回的刮蹭。这样折腾一通，接下来的事情显得无比自然。下酒家被剥掉长裤，但还带着那件脏污了的 T 恤。沈西脱下黑色衬衣，褪掉一点长裤，跪在沙发前面，将人拼命地往沙发背那一边顶。结束是11点刚过，他们洗澡，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到11点半左右，六班的群忽然炸了。学习委员男装大佬一向酷酷的孙天书在班级群里吼了一句： 能查分了。 而后同学们纷纷出现： 天， 不是明 星，真的 真的 已经开了。 我查到了， 也就提前30分钟，可能是想分散流量。 好， 我不敢查。 我也查到了，656。 恭喜班长， 恭喜班长。 上官凌霄编辑群公告，并通知全部群成员： 爱的所有人能查分了。 于是又有同学冒头： 随便吧， 我有点不太敢查。 哎，要帮忙吗？ 不不，不要不要。行了，鼓起勇气查完了，还好，686分。 有学渣担心分数，表示： 干嘛不让今晚最后睡个好觉啊？ 也有学霸查到分数却难以置信： 这个系统会不会是测试用的？分数不准？ 哎呀，不可能了。 奇怪的是，杨树果并没有出现，可能已经睡了。夏九家在大床上面捡起手机，打开早已 follow 的微信公众号 LL 省教育网，点开成绩查询，输入14位考生号还有考生姓名夏九家，页面便进入了信息加载状态。 LL 省提供多种查询方式，电话、短信、手机 APP、 手机微信都可以。十几秒后分数出来：姓名夏九家，考生号不啦不啦不啦，语文138，数学150，综合296，英语149，民族语文0，总分733。 语文只有138分。夏九家琢磨，看来那篇观点特殊的大作文还是比平常少了6到7分，应该刚过50、51分或者52分。过去他的语文一向都是在145分左右，不过即便如此，四门加在一起也是历史最高。过去 LL 省历史最高是谢如一718，而自己的733要整整多出15分。夏九家的嘴角带笑，把手机给旁边的沈西。沈西也输入考生号以及考生姓名沈西，网站又出现了一朵菊花在转。十几秒后，姓名沈西，考生号不啦不啦不啦，语文144，数学150，综合292，英语146，民族语文0，总分732。见沈西还少掉一分，夏九家的嘴角微弯。 语文错哪儿了？ 2道阅读。 沈西讲了全都关于某某用法有何好处，夏九家觉得沈西解释十分奇葩，可是好像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肯定是与标准答案不符，但是如果顺着他的那个逻辑想想，竟挑不出一点漏洞。简而言之，沈西的脑子与一般人不大一样。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 这样很好。 怎么好？ 像你说的，每年都会变老，19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直到长出皱纹，一圈一圈，一年一年，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 乱七八糟，一起吹吧。 好。 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